歡迎大家收聽 Sci-Fi 全面睇。係，我係 Tasco， 我係韓榮。 係啦，咁啊，今日咧就睇咗呢個 X-File 啦。 係啊。 咁同埋你睇咗《War E》係嘛？《 War E》啦嚇。 係，咁覺得點咧？ 《War E》都唔錯，俾你感覺。 係。嚇。咁 幾好睇。 X-File 咧 ？X-File 就 比想象中有啲距離係嘛？ 有少失望啦，或者咁講。 O K， 咁 O K， 講之前我哋講講我哋個。email address 啦，咁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串一次俾大家聽咧，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有咩意見啊，或者有咩資料嘅提供咧，可以隨時 email 俾我哋啦。咁同埋提翻大家咧，唔係淨係可以聽呢個嘅Google Video 版本嘅喎，咁其實另外嗰啲原聲版本咧，嗰啲聲音可能會好啲嘅。咁大家可以聽下啦。OK， 咁我哋講返X-File 先啦，好冇？係。咁其實就期待咗好耐啦，咁其實上一套戲都相當幾年前㗎啦，係咪？ 係。唔止幾年。 唔止幾年啦，係咪？上一套叫做 Fight the Future 啦，咁呢套叫做咩 ？I want to believe 係咪？咁其實 believe 咩呢 ？Believe 即係其實今次係比較有啲宗教嘅層面㗎，係咪咧？係。咁你講故仔， 你講 故仔， 不停咁交代啦。 或者大簡單講啦 ，OK， 都就唔講曬啦，或者 OK。咁其實開始嗰陣咧就講阿 Melda 同阿 Scully 咧已經冇做呢個嘅 FBI 啦。咁初初就講嗰啲 FBI 咧就喺度揾緊人嘅喎，但其實已經揾緊條屍嘅啦。咁其實咧佢哋就有一個嘅女探員咧就失蹤咗啦。咁佢哋就得咗一個神父嘅一個點講咧，即係報案啦。咁佢就自稱咧話佢就通到靈咁樣，係啦，心靈感應啦。咁就即係感應到即係有啲事發生，咁佢帶佢哋去揾咁樣。咁結果喺個雪地度揾啦， 係喎，斷臂。 斷臂冇錯，但係男人嘅喎，咁即係唔係呢個女嘅。咁但係咧有同件事幾有關咧。咁開始咗件成件事嘅。咁跟住咧佢哋其中一個即係而家係做緊嘅一個女探員咧，就好仰慕呢個 Fox Melda 嘅喎，因為睇翻啲以前啲舊 file 啊咁，咁咧佢就即係極力推薦咧，要揾翻佢嚟幫手啊。咁最初整佢就冇辦法， 條件係 drop 曬嗰啲 charge 啦。係啦，咁佢哋當然冇辦法揾到 Melda 啦，咁佢哋就揾阿 Scully， 咁 Scully 咧就係而家係做緊醫生嘅啫。咁佢就叫佢揾個 Melda 出嚟幫手，咁話人命關天，因為嗰個女仔已經失蹤咗一段時間啦，再揾唔到佢就冇命㗎啦。因為個神父呢一路都話呢，那個女仔仲係在生㗎喎，即係佢感應到，不過即係咁樣。咁中間其實呢最重要都係講，其實講佢兩個即係可唔可以算係退休，又唔係嘅，即係冇做探員之後嘅生活啦。咁 Scully 就做一個醫生，咁佢而家就醫緊一個細路仔，咁類似有啲腦退化嗰類咁嘅症嘅 ，OK。咁但係咧個醫院咧其實都得意嘅喎，個醫院即係其實都係由一個 教 會嘅分去 教 去 run。咁但係咧佢哋就想個細路仔咧轉去一啲善終服務度咁之類嘅，咁就唔想醫佢哋，因為嗰個症的確係以暫時鋪墳嘅醫學咧，佢唔冇得醫㗎啦。咁但係咧，其實咧，仲有啲係試驗中嘅方法咧，係未試過嘅。 因為個病人會承受相當大 嘅 痛苦。 咁我嗰個只不過好細嘅細路仔嚟，咁 Scully 就即係冇決定到去同佢做呢樣嘢啦。咁就醫院就類似就幫佢決定，就話不如我送佢善終服務等死咁。咁 Scully 都係唔同意呢樣嘢啦。咁呢個其實係好，你初初就會覺得呢個好似同個大善冇乜關係啊，好似佢啲旁支咁。咁但係後屘咧就有啲關係。咁當然佢哋揾到 Melda 啦，咁其實 Melda 一路都只不過住喺 Scully 即係一間屋嗰度，咁我諗佢哋都唔係成日見嘅，我估下 專業剪布 係啊，咁每一日咧就喺度剪布啊，搜集資料啊咁啦， 寫啲筆上天花板 啊，飛啲鉛筆上天花板，呢個佢以前喺自己屋企都係咁做。咁佢一聽到呢個消息之後，佢初初咧就唔想幫手啊，又話喂啲 FBI 咪借啲耳想拉我，咁啊 Scully 話喂要拉你，你估佢捉唔到你咩？人哋一早算啦，係咪？佢只不過唔想你成日喺裏面搞搞震啫，你唔做佢都冇理你啦。咁佢話其實真係要幫手咁但係 Melda 肯佢幫手嘅原因好奇怪，就係佢原來咧仲係記住佢阿妹失蹤嗰件案，係啦，原來去到今時今日都仲係想揾翻佢阿妹，即係生嘅要揾翻個人，死都想揾翻條屍啊，係啦。咁所以佢聽到話即係有單咩案，同埋有個神父係可以即係 有通靈， 係啦。佢可能就覺得咦，可唔可以又有機會咧咁？ 即咁佢就即係接受咗呢一個嘅 挑戰 啦，咁就翻去即係接受呢單 case。咁當然啦，成個過程就唔詳細講啦。咁其實到到最尾咧，其實都唔係好怪嘅啫，成件事都係關於一啲即係賣人體器官啊，咁嗰啲 賣人體器官同埋做科學怪 人，同埋有個奇怪嘅即係實驗，呢啲實驗係真有其事嘅喎，可能係蘇聯前蘇聯嗰陣咧係有做過，就係將啲動物嘅即係換頭啊，換咗個頭去第二個身體，咁即係睇佢生唔生存到，咁嗰啲咁嘅嘢咯。咁其實成件事就關於呢啲咁嘅嘢，咁或者詳細我又唔講曬俾大家聽啦。如果唔係就冇乜 大家入院去 係啦。咁當然最尾梗係破到案啦。就係、是、咁樣嘅，如果簡單講係啦。咁當然其實今次原來我覺得個 focus 都唔係啲案件嘅，就係喺佢 Scully 同 Melda 喺度掙扎咧，即係大家仲繼唔繼續去理呢啲咁嘅奇怪事，定係我哋即係唔再去揾呢啲 darkness 啊？即係佢哋話，佢呢啲 darkness 會嚟揾你啊，你唔去揾，但係佢哋話成日想即係我哋都不如我哋翻屋企，冇錯啦，冇錯啦。咁樣嘅，咁最尾完場之後呢亦都真係有一段好旅遊特輯咁嘅風景，咁最尾真係影住佢哋去咗撐船咁樣嘅。OK， 咁幾得意就係即係好似算係 X-Files 成個 series 嘅最後一個 conclusion 啦，咁反而就唔係講嗰啲太奇怪嘢，而係講佢兩個人一啲之後嘅生活咁樣啦。咁韓永覺得點？如果以一個鍾意 X-Files 嘅迷嚟講，會唔會有啲失望呢？其實 少少啦，因為 即係我哋都鍾意係咪？其實睇 基本上佢就 追嘅係咪？ 基本上比普通一集都仲要差啦，因為佢其實 佢放嘅重點唔喺嗰啲奇怪嘅案咯，係 啦， 其實根本嗰啲案都唔奇怪今次。 冇嘅人體器官啊，最奇怪都係啲心靈感應嗰，同埋最 心靈感應都係一個解釋嚟啫、 啊。最就爆少少橋啦，最 X-Files 之前係最興玩 twist 橋，而家今次唯一嘅所謂 twist 橋都係其實個神父通靈嘅對象唔係嗰個 哦係啊，唔係 被綁架嘅女仔，而係個 俾人換頭嗰個 個版啦 嚇。係啊係、啊，原來佢哋有啲之前嘅關係係啦， 一啲關係。 咁其實成套嘢都反映咗一啲即係作者對信仰嘅一啲嘅。即係不信任或者一啲咁嗰啲啦，係啦， 因為個神父好想證明上帝饒恕咗佢，所以俾 其實嗰個神父有少少其身不正，後來發覺係咁呢個或者大家入場睇啦，如果大家對 X-Files 有興趣，咁但係我哋就即係或者同大家講就個氣氛都比較悶啲嘅，老實嗰句，即係唔係你平時 X-Files 唔係好緊湊啊，好即係哇好緊張，想知跟住發生咩事，佢又唔係咁嘅。 可能太過刻意 現 實咗少少啦，例如一個醫生嘅 struggle 去， 係冇錯， 唔夠一個病人啊。 係最尾神父死咗，但係同阿蘇黎講一句好緊要嘅嘢就係 don't give up， 即係唔好放棄。咁佢最尾真係同呢個細路仔做咗嗰個手術嚇。咁當然我哋唔知道最尾個細路仔即係有冇得好翻，但係起碼佢好肯定自己救人呢樣嘢係冇錯咯。 同埋失望就係冇乜 X-Files 嘅人物。 哦，係之前嘅人物，其實就得阿 Skinner， 即係之前佢個， 但係 Skinner 嘅電視劇我諗都幾易睇到嘅，因為佢 regular 都會喺另外一套科幻劇，星際之門、沙機、Atlantis 嗰度出現佢，佢係做當然嗰度佢係做一個戰艦， 其實 太空戰艦嘅男長啊， 唔係咁 recall 到我哋對 X-Files 嘅一啲記憶嘅反應。是嗎？ 唔 recall 亦都唔係太 X-Files 嘅感覺啊。 係啊，係只不過講翻嗰啲人之後嘅事咁咯，少少咁。 當佢可能一套 ER 加， 係啦，反而佢嘅 ER 嘅成分嘅喎，有少少。 普通嘅偵探片咁 咯。係咯，其實都唔係好精添嘅，都人哋查，唔係佢哋查。 唔係佢哋查， 佢哋跟人哋去查。 亦都查嘅時候，好多時都係一啲必然嘅條件帶到佢哋發現啲嘢。 唔係有咩咁奇怪咁樣，所以大家諗下啦，即係其實 比較缺乏咗高潮啲啦，套戲咁。 其實如果我哋以 emotional 嘅 level 嚟計，我哋覺得成套係 flat line 係嘛？ 可以咁講 嘅。咁大家即係如果都係對 X-Files 係有情意結嘅，咁可以去睇下啦。咁當然中間即係睇你欣唔欣賞呢一集，咁樣嚟 conclude 呢一個咁出名嘅 series 囉。應該冇下一集 啦。好難再拍落去㗎啦，因為亦都基於兩個人嘅年紀都有。 同埋我哋都係喎，電影嘅第二集永遠講你會 quit 喎，呢集就係講你成套都係講你想 quit 係啦，唔係講下喎，最尾真係 quit 咗嘅。 係啊，歐尼想 quit 啫 ，motor 都。 佢都同佢撐船嗰度都 quit 咗啦。 咁都冇辦法啦。 同埋最特別就係佢兩個嘅感情關係有推進咯。 終於都安排佢哋喺埋一齊啦。依、這個係咯，依、這個就係啲人等咗七年。 之前係假夫妻嚟嘅啫，係嘛？外星人幫佢。擺埋一齊嘅啫，而家就真係走埋一齊。OK， 咁如果冇咩特別補充有冇？ 哦，冇乜特別啦。係咯， 有啲觀眾就唔知 X 八係乜嚟啊？我問過咧。 哇，都唔知係咩啊？咁 哦，好難解釋咯。 係當年一套。 即係或者咁講啦，而家咁多嘅靈異節目啊、靈異電影咧，其實都係由當年 X 八開始帶翻起呢種。熱潮係啦，咁如果 當然 X-Files 都有一套前嘅嘢，佢繼承一個嗰度叫咩啊？嗰、那個講記者 哦，你講觸目驚心，係、啊、我哋好多集前有提過呢樣嘢，係啊，其實都係啊，係啊。咁或者大家可以睇翻舊 X-Files 啦，如果大家未睇過，嗱相當好睇啊！電視版幾多輯啊？ 九輯 嗱，一個電視劇可以延續九輯，絕對唔係一件簡單嘅事。不過最尾嗰兩輯好似就 冇啦，因為佢哋兩個都唔做，一個就客串啦，即係唔係就 係啦， 一個 即 係 其實大概睇到第六七到啦 ，OK 嘅，都好睇嘅喎。 上一次電影版就係第六七尾啦，咁就交代曬所有嘢啦。 而家有啲俾錢嘅台都而家就因為呢套戲上而有重播翻舊嘅。 亦都唔難租到，我諗係各大租 嘅。大家如果比較後生啲嘅聽眾咧，如果真係未睇過 X-Files 咧，我哋就極力推薦喎。電視版非常好睇，每一集嘅 X-Files 咧，幾乎等於一套電影咁嘅即係 quality。 同埋佢冇一個固定嘅嘢。 同埋大家未睇過嘅話咧。你一定估唔到 ending 嘅，每一集都非常好睇。 雖然大朗係圍繞外星人，但係佢每集都有唔同嘅入、哦、有神怪嘅、啊， 唔係一定 咗 外星人係啦，係啦， 怪啊、 都講嘅，係 啊，乜都有。 好好睇、啊，大家未睇過快啲睇啦。咁啊，唔詳細講啦。好、啊、嘅，大家買碟租碟啦。係咁柯伊點樣啊？韓永嗱，我未睇 就係迪士尼嘅新作啊 ，Pixar 嘅新作啊。 如何好睇係咪？ 咁大家都記得之前佢超人啊。 超人特 工隊啊， 魚啊， 深海奇兵啊 ，The Cars 啊， 係 依啲其實都係 好有意義㗎， 好有意義同埋 係咪咯？ 依、這個都係 其實好似成套戲就係講話點樣揾翻自己人生嘅意義 啊！我終於睇完呢套戲先知點解唔揾明星配音啊！ 哦，點解咧？ 因為沃爾同埋另外個 所謂女 機 械 人 啦， 女 仔 機械人 Eva 都係唔識講嘢嘅。 好，淨係我成日聽佢沃爾嘅。沃 爾， 佢淨識講自己個名嘅。 咁噶。 哦，佢唔識講第二句嘢嘅。 即係啲單詞咯，啲仔講嘅咁啊嚇。 咁即係嗰啲位就，我咁啊係，咁配唔到㗎啦。 配唔到啊！你唔會叫個揾個大明星啊，高林咁去 ，Eva 咁咁就冇乜意義㗎啦。 但裏面都有對白嘅，即係少 有人 類嘅人 類啦。 喂，其實簡單講下個古仔先。 其實唔止有卡通做嘅，係都有真人做嘅。 哦，真人做 喺佢嗰啲影翻啲歷史檔案嗰度係真人嚟嘅， 即係地球嘅歷史檔案。係講 或者講翻個古仔係啊， 我都想聽 啊。咁沃爾其實係講地球。已經被棄置咗㗎喇。咁柯伊其實係一個咩嚟嘅呢？ 垃圾場 嘅垃圾場。柯伊其實係咩呢？係一個處理垃圾嘅機械人。咁、 哦、 你見佢四四方方呢，就係、是、佢將啲垃圾擺曬好似而家嘅垃圾車咁樣，將佢壓成一個四四方方。佢、 哦、 就將佢係咁冧，係咁冧。你所以一戲開場呢，你見嘩啲好細嘅四方垃圾呢，冧到俾啲摩天大廈咁高咁，佢係其中一個啦、 哦。 即係當然佢又 唔係真係個嘅。 柯伊係佢成個系列嘅名啦。 其實咪真係類似死剩佢一個啦，最尾係。因為好似話喺地球已經運咗六百年啦嘛。 七百年。咁跟住你睇到呢，地球係成個死城咁啦，但係結果呢，佢發現到原來仲有曱甴存在，即係呢個最難頂 嘅。佢、哦、最好嘅朋友就係隻曱甴嚟㗎嘛。 佢寵物咁啦，即係最難頂寵物竟然係曱甴啦呢個。當然嗰個曱甴都係畫到好可愛嘅。 唔識講嘢㗎嘛。 唔識嘅。 Okay, 全部。 即係正常嘅。 同埋呢個最大嘅特點，佢所有背景呢都係好比較係用啲真實少少 嘅 texture， 唔係、 okay, 好似之前嗰啲咁卡通 咁粉色係咪？ 係咁粉色嘅。咁、 我睇畫頭都見到係啊。 咁成個故事，沃爾啊，同埋 Eva 啊，仲有跟住會出場嘅嗰啲太空艦隊咧， 是 都是由一間叫做 B&L Buy and Large 的公司做的。 是 咁佢窩一路一路執垃圾嘅時候，佢經過咗B&L 嘅總部，咁都個電腦都影一影，就係、是、 即係冇曬人㗎啦。 B&L 其實就製造咗一大隊船隊，發現地球已經太擠迫啦，太唔可以再住啦。咁佢 所有地球人離開曬， 話最後嘅 frontier 就係太空，咁佢哋就建造咗一系列嘅船。咁今Action 咧今次出現嗰隻船咧，就係佢嗰隊船嘅所有船隊嘅旗艦啦，亦都係最大最豪華嘅一隻。咁啲人咧係直頭去上到去啦，就唔使做噶啦。佢有最好嘅食物啊，有最舒適嘅， 即係所有嘢自動生產嘅， 甚至啲人係唔需要喐嘅，佢係瞓喺張浮下浮下嘅 即係梳化咁啦，係咯， 牀咁滯啦，嘅嘢喺度 就變曬肥佬啦，所以 後尾咧最初影翻人嗰啲咧都係真人扮嘅， 哦， 都係著翻嗰啲咁嘅衫，都係真人嚟嘅，咁樣佢哋就係打波咁又敷一個 virtual 系統，咁就有啲機械人同佢 打 波嘅 咁樣， 即係又真係有啲機打波機械人仔去打 嘅。OK， 咁坐喺度唔喐嘅。 咁樣咧，窩伊一路咁流浪，一路咁執嘢嘅時候，突然間發現個天有個紅點。 係， 原來咧就係、是、一手穿梭機咁上下降落啊。咁就有個機械人仔，就係另外一個主角 Eva 出現啦。 OK， 咁 Eva 最初就係周圍揾咁跟住見到窩伊就射佢啊。咁 點解會射佢嘅？ 佢見到所有嘢喐都射，因為唔係得有嘢喐會喐噶嘛。 你揾雷射槍射佢。 佢嘅火力係窩伊其實都有冇都有雷射槍，不過只可以燒玻璃嘅啫。 哦，即係。 但係佢嗰支咧就可以射，即係好似去到一個船廠度。俾個廢置咗嘅大磁鐵吸住，佢係一嘢射，連成隻大輪船都係射爛嘅，佢嗰支就射爆。 OK， 咁點解會變咗朋友嘅咧？咁樣 窩伊就一路跟住佢啦，咁就同佢嘗試同佢溝通啦，咁跟住帶佢去睇翻地球嘅，即窩伊其實住咗喺一個巨型嘅垃圾車度。 哦， 咁嗰度就係佢屋企，咁就有啲電視，咁佢其實成日都睇住一段歌舞片嘅。 哦， 係 啊，係啊， 咁樣佢又模仿歌舞片啲動作，咁氹到 Eva 好開心嘅。 同佢跳舞咁啊， 跳舞咁啊之類啦。當然佢 Eva 一嘗試跟佢轉嘅時候，就將佢成個彈咗上天花板，連隻眼都 點樣分性別男女嘅咧？ 冇噶，女人配音嘅啫。 哇，咦，可能女人聲男人，是但啦，可能機械人冇 機械人都冇、okay. 性別啊。咁嗱，跟住喺個嘢，佢俾好多嘢佢睇啊，包括啲攪蛋機啊、電視機啊。 佢全部好新鮮，未見過嘅。 啊 ，Eva 都 點解咧？佢船上面用嘅嘢先進好多， 先進好多，唔會再有呢啲嘢啦。 即係佢用嗰啲嘢就大概我哋用緊嗰啲工具咁嘅 level 嘅。 咁、 哦、 樣咧，佢俾咗一樣嘢佢睇咧，就是、一隻鞋仔啦。係嚇、啊，就係佢即係之前就喺個垃圾場嗰執翻嚟，裏邊就有一個植物嘅幼芽。 哦， 咁樣 Eva 一見到呢個嘢咧，就即刻擺咗佢腿裏面，然後就斬綠燈，就 turn down 咗。 嚇、啊？點解？ 融合交流咁，窩伊就以為佢壞咗，就嘗試用各種方法整啊，包括揾雷劈佢啊。 哦，即係佢會死咗咁。 嚇、啊！咁淨係斬 綠燈。哦，以為呢嘢長江七號咁喎。 嚇、啊！咁仲咁啊？當然，窩伊又抽下佢水啦。 咩意思啊？ 攞佢隻手嚟同佢拖手仔啊！ 唔係啊，哦，咁點啊？咁點啊？ 當然佢冇反應啦。 OK， 咁咧，咁跟住隻太空船嚟接走 Eva 啦。咁船上面有其實好多隻呢啲嘅 Eva， 其實就係、 是哦、其中一隻啫， 係 Stand for Environmental 唔知咩咁嘅 pro 嘅。係啊係啊， 佢係翻 嚟探測嘅， 嗰啲船翻嚟地球，想探測地球有冇生命嘅。原來佢。 哦，即係個地球冇曬樹木㗎啦，全部荒蕪咁。 佢買佢揾到嗰個咧，就即刻 turn on 佢嘅緊急 program， 就話已經重生啦地球。 哦， 即係代表人類可以再翻嚟啦。 係，咁點啊？咁樣艦隊翻嚟啦。 咁樣佢就揸佢就回收翻 Eva 啦。咁想翻去隻母艦嗰度啦。 係。 咁但係咧，窩伊就唔捨得咁啊捉住。捉住隻 太空船咁樣一路經過好漫長嘅道路咧，咁樣終於咧，沃伊就去到嗰只太空船度啦。咁太空船上面咧， 但係嗰個伊凡翻翻生啦咩？ 誒未太空船咁樣跟住就攞。 咁佢點上個太空船啊？咁佢識飛㗎？ 咁只太空船埋站嗰陣時佢。 即係太空船落咗地球。 唔係，即係嗰隻細嘅太空船，即係隻穿梭機， 翻 去隻母艦嗰度，佢係成隻擺翻入去㗎嘛，咁佢就終於落到地啦。 收翻就自動嘅。 係咁，咁佢就四周圍咁揾啦，咁終於發現 Eva 係帶咗去個艦長嗰度啦。個艦長咧，其實因為嗰陣時啲人類咧就全部變到卡通樣㗎啦，就唔再人咗，係肥到冇腳咁滯嘅，即係一個波咁嘅物體。 咁點？ 因為佢哋所有嘅生活咧，都係靠嗰張椅。 嗯， 佢哋 自動曬。 而嗰啲人咧，直頭連溝通嘅能力都冇嘅。 哦， 佢哋都係 virtual 咁。 A 人同人之間都唔傾偈嘅。 A 同 B 就算喺隔離，佢都 經過電腦， 經過個電腦嘅人物傾偈。 哦， 例如有一幕咁。 我知你啲暗示加啲人係嘛？ 即係太過互聯網整啦，綜合整啦。咁例如有一幕咧。阿沃伊想同一個人傾偈，咁嗰個人係對住個 人類嚟嘅， 嚇對住個機嘅，因為佢啱 Eva 就運送緊去個艦長嗰度咧，就有個人啱阻咗佢同 Eva 之間，佢想叫佢讓開。 哦， 咁但係嗌極佢都冇反應，因為佢拎開咗嗰個人嗰、那個 熒光幕咁樣， 熒光幕個 virtual 嘅熒光幕咁嘅嘢啦，咁個人就 呆咗， 好呆咗嘛，嗯。原來我有個湖喺嘅船個纜橋中間㗎， 即係佢從來都唔知道自己 喺咩地方，唔知佢哋周圍 望住個 魔。呢個其實亦係反映咗現代人根本從來唔知道周圍嘅環境。你每日可能翻工放工，只係見到你想見到嘅嘢， 不見啊呢樣係嘛？ 咁人同人其實好冷漠嘅， 係。 所謂傾偈，只不過對住機械人， 即係科技發達到某個地步， 對住個電腦咁， 好似 ICQ 又 好， 好 似係啦，即係佢講現代人，即係其實好似啲嘢進步咗，但其實人就冷漠咗。 係咁佢叫佢讓開，個人都讓開嘅，咁呢啲就係唯一少數嘅對白啦。嚇成套戲其實 即係個沃伊都識講第啲嘢嘅， 冇啊，咁嘅啫， 不過咁樣嘅啫， 咁即係。有人嘅對白啊，咁 okay, okay, 其實大部分對白咧都係由個艦長同埋嗰隻船嘅自用導航系統講嘅。 係嚇，咁個艦長冇咁自閉嘅。 個艦長其實就係好想知好多嘢嘅，佢覺得自己好廢，一日坐喺度唔知做咩。 即係個艦長好啲嘅，即係啲醒覺嘅。 咁一影到個艦長，佢就瞓緊覺啊。咁個電腦叫醒佢，佢個電腦叫醒佢嘅時候，佢話。咦，你點解唔嗌醒我啊？我差啲 miss 咗早會喎。 係。 因為早會就係佢唯一要做嘅嘢。 哦。 即係每日同呢啲男， 但 係 都 係 對住 講下嘢 啫， 對住啫，講下啊今日點啊？我今日有特別嘅套餐為你準備啊，咁之類之咁嘅嘢。 即係多無聊啊！ 咁佢日常要做嘅所謂 routine 嘅工作就係、是，check 下電腦系統係咩系統係咩咁個電腦永遠答佢一樣， 即係冇分別嘅。 嚇咁樣， 每日如是啊。 咁樣，佢係悶到嘔電嘅。 但係我睇啲畫頭見佢有啲打咁喎，少少。 係 做咩嘅咧？ 咁樣咧就係因為個男長發現佢有依、這個，佢對自己都唔知咩事嘅。咁樣就話要睇 manual。咁沃伊咧就喺鋪曬塵嗰度遞咗本書俾佢，但係佢完全唔知道書係咩嚟喎。佢對住本書講顯示。 哦，你是真正嘅一本書， 顯示資料，當然唔會啦。咁個導航器就掀開，哦，佢望住，掀下，哇，原來咁得意㗎，有啲字，有啲咩？ 即係佢連書都未見過。 係，因為講佢哋已經喺太空生存咗700年㗎。 即乜嘢都靠曬啲自動系統。 所有嘢都係靠自動。咁樣就係話 出世已經係咁㗎啦。 就係話原來發現到生機，咁就要。做一大輪嘅步驟，咁佢照書讀啊，咁但係掀開Eva 咧，就發現冇咗嗰樣嘢喎。 點解咧？唔係擺波嘢 咁樣咧，佢就話要取消個回歸行動啦。咁原來 嗰啲嘢咧就係俾嗰個自動導航系統帶咗走。 哦？ 係揾另外一個機械人仔帶收埋咗。 哦，你 想送翻佢 係一個電腦嚟嘅。 一個自動導航系統。 哦，咁咪即係好似2001裏面、那個。 其實就發展到原來個自動導航系統係，因為佢又要有 AI 嘅。 哦，有智慧嘅。 咁其實佢就覺得呢班人係我養嘅。 係。 咁佢應該一路維持現狀， 係 唔好做任何嘢，因為地球係唔安全嘅，佢認為。 即有啲2001裏面嗰個電腦咁喎。 地球係唔安全嘅，唔應該翻去嘅。咁 Eva 咁好沮喪。 咁 Eva 到底醒翻未啫？ 醒翻。 我醒翻㗎啦，即係佢翻翻上。 咁周圍揾咁好沮喪咁以為咁男主因為佢壞咗就叫 send 佢同窩依去維修啦。 嗯。 咁維修嗰度呢窩依就好唔慣俾人搞佢啦。咁就用雷射槍走甩咗射爛個玻璃。 嗯。 咁跟住仲最大鑊呢就係佢攞咗 Eva 隻手就彈著咗個雷射槍就射爛咗成個維修室。 唔誇張。 咁樣呢佢 打上啦。 佢啲人就以為佢哋暴走啦。 嗯。 咁佢哋一路咁逃避嘅時候就發現咁 Eva 就想將窩依屬用救生艇送返地球。咁就係發現呢原來個機械人幫自動導航系統做嘢個機械人者就將嗰隻鞋仔即係有植物嘅鞋仔擺到救生艇度想送返地球。咁樣佢呢就即刻想去搶窩依就先一步走咗入去咁但係隻救生艇彈咗出嚟啦。 咁即係窩依返咗去啦。 咁唔係咁 Eva 就去追啦。咁窩依呢就整亂咁撳之後整停咗個救生艇打咗道門。咁就點樣走去同 Eva 回合呢就係、是攞去佢好鍾意 火筒 佢好鍾意將一啲唔同嘅嘢擺咗喺佢個 body 裏面嘅。 係。 而一開場嘅時候佢係搵到個滅火筒咁佢又用滅火筒係咁噴係咁噴。 係都睇咗 poster 佢咁。 咁跟住呢就喺太空跳舞啊咁頭先有兩個俾佢除咗眼罩嘅人呢就望落嘩好靚好似放緊煙花咁。咁跟住佢返到隻船嗰度呢咁就偷偷地Eva 就攞咗嗰個植物俾男長睇。咁男長就話要啟動回歸程序啦。咁、 嗯、 但係個咩個自動導航系統就半邊。咁就想抌咗嗰個植物落垃圾桶度咁就將個男長困住。咁原來窩依等 Eva 等得耐呢就沿住垃圾桶嗰個槽呢就爬咗上嚟啱啱嗰一刻就執住咗個植物。咁、那個系統想去搶嘅時候呢佢就擺咗個 乜嗰、那個系統會喐嘅咩 係一個羅盤咁嘅嘢吊住咁、那個羅盤嗰啲臂呢其實可以喐嘅變機械手臂嘅。 喔、哦、即係佢唔係寫會電腦嚟 嘅。係會喐嘅。咁結果就整爛咗窩依個線路板咁當然佢未死嘅仲喐得嘅咁同 Eva 呢有兩個被打咗落去個垃圾桶嘅第一層咁樣佢哋就一路咁樣就嘗試執行個艦長因為艦長最後嘅命令就叫佢哋將嗰個嘢擺喺船中間嘅一個探測器咁嘅嘢嗰度咁隻船就會自動返地球啦咁跟住經過好多嘅掙扎啦咁同又俾機械人捉啊咁個導航系統又 take over 咗隻船搞咗隻船又向左傾嘅船部人跌晒出啲機啊咁個艦長呢終於做咗一樣最佢一生人冇做過嘅嘢 就咩落地行路 落地行路咁樣就係同嗰個 救佢哋 同嗰個系統鬥法咁終於俾佢發現到一樣嘢啦就原來上面有個掣嘅 ,manual。 喔即熄咗佢。 即轉返手動咁樣就救曬所有人咁擺返落擺返落大窩依因為阻止嗰個探測器沉返落去個船身嗰度呢就壞咗。 係。 成個散曬。咁樣呢就 Eva 就救返佢啦同埋一班啲機械人咁樣隻船呢一擺咗嗰個嘢落去就即刻自動超光速飛行返地球啦。 吓、啊、佢哋唔喺地球附近嘅啫咩？ 好远嘅， 好远嘅。哦，即系一路佢哋都唔喺地球附近嘅。 唔紧嘅。 咁但系个穿梭机可以飞到咁远翻翻去嘅咩？ 系啊。 我即係都係有啲光速嗰啲 嗰個冇交代啊，其實好似 唔好理啦。 翻翻去嗰段摩衣其實好似去咗好耐 嘅。哦，即係佢唔交代啫。 係佢唔交代喎。 咁、哦、就船翻翻地球啦，咁點啊？ 咁樣就個艦長同埋啲人都嘗試行路，咁又教啲 B B 話啊， 哦， 人類就係咁樣種植啦，依、這個就係地球。因 為 點解個艦長咁堅持翻去地球？因為佢睇翻佢一見到話地球係咩嚟㗎？咁就睇翻啲歷史片段。只不過地球有藍天碧海，好靚好靚好靚。但係睇翻阿 Eva 影翻嚟嘅影像咧，就係話個地球依然係冇藍天啊，依然係烏燈黑火啊，又刮大風暴啊咁。 係 佢覺得我哋人類需要嘅使命就要令到而家既然呢個地球已經開始重生啦，就要令佢變得更好。 啊 咁樣，所以佢就咁堅持一定要翻地球啦。 O K， 咁佢哋翻到去啊，咁點啊？ 冇嘢啦，翻去就完噶啦。咁 就係佢哋種植啦。咁 棵植物啫喎。 哦，唔係、哦，跟住鏡圓嗰個鏡頭一轉，其實成個地球綠色嘅。 點解？ 因為真係重生緊啦。 哦，即係唔係得一棵嘅、 啊？但係啲天氣可能依然係夜晚會大刮大風。咁樣咧，一翻到地球 慢慢 一棵， 翻佢啦。 阿 Eva 就九秒九咁將窩衣砌翻好啦。 咁又冇事嘅？ 冇啊，因為摩衣裏面嗰咁嘅垃圾車裏面有好多佢後備零件嘅。 哦，扯！ 因為佢只船度就冇啲咁舊式嘅線路板可以整 到嘅。哦 ，OK， 咁樣大整翻，我覺得佢都好似唔認得嘅。 係咩？我攞幾億 嚇咁？咁點樣令佢認得？就係佢撳翻著個錄音機，等摩衣自己播，即係摩衣面嗰度就係個錄音機嚟嘅。 哦， 播嗰啲歌，然後就捉住佢隻手，咁就。佢就突然間剩翻 Eva、沃伊咁就含情脈脈咁互望 啦。愛情故事嚟啦， 咁成個故事就係咁。但 咁同場啲細路仔睇到開唔開心？ 都 OK 嘅。 嗯，都幾好睇啊，好似都。 細路仔就可能未必明佢講咁多嘢，例如人與人之間嘅隔膜啦。 即 係 對白又唔多啊嘛。 啊，同埋嗰啲。少少嘅環保信息啊，因為人類唔愛惜自己， 但係都唔係咁深嘅啫，同你係咪？即係你深就深嗰陣睇，得意就得意嗰陣睇咯，係咪？ 環保嗰度就好明顯嘅，咁但係你話人與人嘅隔膜啊， 機械人啊，嗰啲吸唔吸引到啲細路仔？ 我答唔到你啊，因為嗰啲機械人嘅設計係幾得意咯，但係就 好 唔係香港人中意嗰啲咧。 唔係你講高達？高達就唔得意啦， 日本式嗰啲大大眼啊，嗰啲古古怪怪嘅，因為佢全部都係好， 我知有鬼佬噶嘛， 鬼佬好寫實嘅，眼都冇啊。 哦，你沃伊都有兩個望遠鏡咁嘅眼嘅， 唯一有對眼嘅 Eva 啫嘛， 沃伊都有眼嘅， 沃伊嗰個 好似望遠鏡 咁，望遠鏡鏡頭嚟啊。 唔詳細講有冇嘢補充啊？因為同我唔未睇，聽落都 OK 啦。 其實都係一套幾值得睇嘅戲啊，細路仔咧可能未必會太著弱，老實講。 咁呢套其實 即係當然佢都有好多呢啲位，例如啲機人追逐啊，射啲咁強力嘅炮咁周圍， 都有刺激嘅地方。其實呢套反而係最科幻嗰套係咪咧？如果以 Pixar 嘅 因為之前啲人講下啲親情，即係好講親情， 超人特工隊 咁，超人特工隊都係講啲中年嘅人到中年嘅問題。 但呢套成套真係講太空啊、機械人啊，係咪？即係個元素會比較科幻， 係比較科幻啲，同埋最特別嘅嘗試就頭先都講過，係所有 texture 都好真實， 好真實。咁喂，如果呢套比翻以前嗰套霹靂五號 short circuit 嗰套如何咧？係咪都有啲類近嘅嘢就係 short circuit 係因為意外地發現咗人性嘅嗰個機械人咁， 即係呢啲就本身都已經係有人性㗎啦。 咁呢個佢本身係有人性嘅，咁講佢孤獨咁過咗七百年，即係有朋友嘅時候係咩？相反啲人消極相對。但 是 都 哦，原來佢就係講呢啲嘢嘅， 都 反而大家唔識噶嘛， 係直頭對面個樣都唔知道，佢見到人個樣 子，佢係風過電視，而家啲人就係成日對住部 mon 呢樣嘢咯，係咪？係 啊 ，ICQ 嘅一只係。 咁其實呢度都 OK 喎，因為我哋都見出面啲人咧食飯都對住個 PSP 啊，或者。咩喺度篤啊？咁其實都係爭少少嘅，即係出面打都唔傾偈啊，咁怪嘅， 即係最記得我哋 有安嘅， 喂，最記得我哋 細個飲咁啊。 哦，一齊玩 啊，一齊玩啊，可能玩啤牌啊， 乜、鬼嘢冇玩具，攞啲牙籤啊， 牙籤喺度砌星啊， 係啦，跟住滴一滴 猜皇帝， 滴一滴茶落去啊， 係係， 跟住粒星打開嗰陣，哇，大家都幾開心啊！ 但係而家你睇到， 唔係猜下樓梯，好簡單嘅嘢，大家好開心。 你睇翻而家， 其實係玩係玩，大家一齊開心啊嘛。而家唔係啊，唔係大家就 你所謂大家 自己玩， 可能 full wifi 大家就對打， 冇錯，即係冇咗嗰個真人嘅溝通， 唔係揸住。部任天堂就揸住 咁，其實佢呢個反省性都幾強嘅喎。 係啊，相當值得睇嘅一套戲。 大家睇下啦，窩兒即係大人睇都 OK 嘅。 大人睇嘅感受可能就細路仔可能都係嘻哈啦，覺得。 我反而大人睇仲啱啲。 大人睇可能 有信息啲， 有啲唔同嘅。 OK， 咁大家去睇下啦。咁或者我哋都講下嚟緊啲戲啦。 好啊。 係。咁就Batman 上個禮拜有冇嘢要補充啊？仲 我暫時都冇啊，你啊？ 聽過 Batman 就演員啊打阿媽 哦，係 有冇睇新聞啊？ 可能上曬身啊，因為 Batman 冇阿媽啊嘛， 上身唔會打阿媽啦， 冇阿媽。 其實咧嗰、那個即係經過澄清之後咧，就酒店都話其實冇人打交嘅，呢、這個只不過係一時火遮眼。報警嘅啫，咁但係都變咗，但係都真係有警方介入呢件事啦。 咁呢個 大家可能會唔知成件事咩事啊？其實就係英國佢哋真係準備首映禮啦。Christian Bale，Christian Bale 係英國人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咁啊翻去其實今次呢個 team 成個 team 好多係英國人，咁呢個一陣講。咁就翻去咁，但係就因為呢個婆媳之間問題啦，即係佢阿媽就唔係中意佢，唔係咁中意佢老婆咁啊，即係有講一啲説話咁，跟住。咁即係有人可能繼而動武咁之類咁啦，咁可能都係唔係話好嚴重嘅啫，咁可能但係就驚動咗警方咁解嘅。 都佢個媽同家姐都出聲話冇人打過交。 係啦，即係都係講翻啦，咁其實就冇嘅，咁 OK， 咁可能當係一個風波咁啦，喺呢套戲嘅首映前嘅。係 OK， 咁或者講翻，既然講到佢哋嗰個 team 人啦，咁其實連導演呢個 Christian Nolan 係嘛？係，咁佢都係英國籍嘅喎，英國人嚟嘅喎， 好清楚。 咁當然 Joker 就係澳洲啦， 澳洲人啦。 其實今次咧就反而唔係好多美國人嘅，即係好多其他國 家。因為而家其實你睇翻美國電影都好國際化，佢揾好多外人咁啊，印度電影、印度導演又有。 其實英國演員咧好多嗰個戲劇訓練係好強嘅，係啊 ，drama 或者做舞台劇，咁所以佢哋做翻呢啲即係呢啲咁 drama 嘅戲咧， 反而澳洲嘅印象中真係唔多。 唔係喎，澳洲唔錯。 高基文啦，最出名 啦， 狼 人啦，好多噶，其實都 OK 噶。咁嗱，咁其實想講乜嘢 咧？其實講翻狼人咧，嗰陣時卡通版就有人投訴嘅。 咩意思咧？ 第一套 X-Men 嘅卡通版有投訴。 點解？ 因為嗰套個狼人係講澳洲口音，但係狼人加拿大人嚟，所以嗰陣時喺加拿大睇嗰陣時， 卡通喎你講 係第一套，即係講 點解會講澳洲口音嘅？ 因為配音嗰位澳洲 咁搞笑，咁所以唔覺得而家嗰個人有澳洲口音嘅點樣？ 係，所以嗰套嗱一套 啱啦，你講狼人就啱啦，因為咧原來咧同一個導演啊，即係編輯呢個今次呢個導演咧，上一套咧就係拍咗呢套就係死亡魔法啊， 啊哈 ，The Pitches 啊， 啊 點讀咧 ？Pitches 啊 ，Pitches 係咯。咁其實就係講兩個魔術師鬥法嘅，咁就係阿蝙蝠俠鬥狼人啦。 哦， 係。係啦，咁如果大家未睇過呢套戲嘅話咧，大家一定要睇嘅。呢套咧又係另一套非常精彩，鬥得好精彩嘅，同埋中間都有少少怪嘅喎。佢哋嘅魔術唔係純粹大白高拍飛嗰啲演眼法，嗱、 哦， 大家睇落去後邊咧真係有少少， 有少少係其實玩。 最尾係有個儀器可以真係玩，即係轉移咁嘅。咁大家一定要睇呢套戲，如果未睇一定要睇，就係呢個導演上一套戲嚟嘅。O K， 咁介紹翻俾大家。 嗰套戲個氣氛其實都做得 非常好啊，同埋大家做得好好。 當然因為唔係蝙蝠俠咁大片，可能啲人冇咁留意啦。 其實嗰套戲唔一啲都唔差嘅，裏面啲 set 啊，佢做得好好， 個氣氛做得幾好。不過我就唔中意佢太黑啫。 其實佢好幾黑暗㗎套戲，係講兩個魔術師互相初係合作嘅，後屘就互相即係想偷大家嘅一個魔法嘅方法啊，係點樣變到咧？佢呢個 trick 點樣變嘅咧？咁樣 嗰套嘅個色彩嗰個其實有少少 Tim Burton 嗰啲 feel 嘅， 少真係有少，但係都唔係咁嘅。佢又唔係話偏藍嗰啲，但大家真係要睇，未睇真係睇。好嘅，詳細唔講。OK， 因為呢套唔係新戲，咁大家攞翻碟睇，係死亡魔法，非常精彩， 好易揾嘅啫。 嗰啲我應該係。 係。咁嗱，咁我哋講翻啊 ，Terminator 嗰、那個新戲啦，新嗰三集啦、啊、，Terminator Salvation。咁亦都啊係呢個 Christian Bale 做主角嘅喎。 哇， 真係犀利啦，孭起幾套戲啊！咁啲人初初 做邊個咧？ 哇，犀利啦 ，John Connor 即係之前係咁俾人追殺嗰個細路仔，咁而家終於大個咗啦，唔記得2021年啦。咁已經發生咗 Judgment Day 啦，咁全個地球即係已經俾核彈差唔多都炸過啦，死剩嘅人已經唔多，咁就講 Skynet 正式控制咗世界，咁就講佢哋開始點樣同 Skynet 對抗嘅戰爭啊。 其實之前有套電視版，你有冇睇過呢？ 有，我哋早幾集會講，不過啊嗰次唔係你做主持，係啊，咁嗰套唔多講嘅，之前有講過。 我諗最多人講都係個 嗰套抹咗佢，當冇發生過。OK， 呢一套戲呢就完全唔同嘅，同埋呢個歷史可能亦都係改寫過啦。 佢因為佢 經過之前幾套戲，佢哋改寫過歷史啊嘛，亦都令到 Judgment Day 褪咗好多年嘅。咁可能咧，佢而家就話咧，其實而家呢個 future 同佢媽講嘅 future 咧已經唔同咗。我仲有冇辦法打贏呢次嘅戰爭咧？咁其實呢個就係個 question。咁同埋咧，今次得意嘅地方咧，你見到嗰啲 Terminator 其實就未係人形嘅初。咁啊，啲起重機啊，即係類似控制嗰啲工業機械咁，其實家啲開始控制曬所有機械咁樣。咁係即係暫時有畫頭出咗㗎啦，其實因為你都睇過，咁大家可以上 YouTube 睇下，試下揾呢個 Terminator Salvation 嘅。咁同埋咧，仲有喎、原來咧佢哋已經揾到一個演員啊，嚟去代替阿諾舒華辛力加喎。 係、哦、 咁佢哋會將會咧演出翻個 T-800 嘅。 哦，其實好似佢之前都扮過。 哦，係啊，咁呢位即係演員咧，其實咧就本身都係做 body building 啦，即係佢都係大隻佬嚟嘅。咁身形嘅都同阿諾舒華辛力加係有得揮㗎喎。 哦， 係。係啊，咁同埋呢個樣啊亦都有少似㗎喎，有幾成似特別。 冇咁惡個樣。 似後生嗰陣囉。似 Ino 後生嗰陣囉。咁如果你打下燈啊，咁同埋可能飛返個髮似返啊，都幾似嘅。咁佢個名字呢就叫做咩 ,Roland Kickinger 啊。其實呢個都知道是藝名嚟㗎啦， 一定 咁其實呢位演員呢之前都一路有做戲，但可能大家冇乜留意佢嘅。其實嚟緊呢有套嗰套搞笑嗰套呢咩 disaster movie 啊，即係災難 disaster movie 呢，佢你咪話有個殼係爆埋底褲嘅，就係佢嚟㗎啦，搽咗綠色，唔係 CG 做嘅，係就係呢位演員扮嘅。咁你大家留意一下，咁同埋呢好搞笑，佢之前都係做啲即係唔係好正經嘅戲，可能大家就唔係好重視佢。咁另外呢有一套呢係學呢個嘅 Baywatch 嗰度咩海灘舊山 囉。Sun of the Beach。 係啦，佢嗰套竟然叫 Sun of the Beach， 唔係粗口 ,Beach 係海灘，即係海灘之子咁解。咁都幾搞嘢。咁大家可能一路其實 Ino 呢以前都係咁㗎，即係都係做啲、 哦、 即係唔正經㗎，因為冇辦法個個覺得你咁大咗去做啲乜。嗱呢套戲 頭一套 Hercules 都 冇錯啦， 其實都無聊㗎。 咁呢一套戲呢呢位演員呢咁唔知會唔會學 Ino 咁樣一炮而紅啦，咁重複做返 Ino 同一個角色，就係、是、T-800， 即係第一集嘅 Terminator。咁呢套戲呢最後會出現嘅。 哦，即係已經進化到可以做到，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可能最尾咁咯。咁因為呢個咧係一個三部曲啊，嚟緊咧就係、只係第一集啦。咁有排啦， 是不是由翻 Cameron 能搞？ 好似唔係啦，好似唔係啦，係咯。咁而家佢哋就喺呢個新墨西哥嘅空軍基地嗰度拍緊嘅。 哦， 咁可能大家睇到嗰啲畫頭亦都係嗰度拍啦。係啦係啦， 嗰、那個 feel 幾似嘅，係 啦冇錯啦，有少少 Terminator 開Transformer 開始嗰陣嗰個咁嘅感覺㗎、 哦， 可能大家都喺嗰度拍啦，係啦，咁咁要大家上網睇翻啦，咁除此以外咧，之前咪同大家講過《神探伽利略》嘅、 哦， 即係福山雅治， 福山雅治啊， 同阿柴崎幸嗰套日本電視劇啦，咁原來嚟緊咧喺10月4日啊。咁喺日本咧就會上映電影版 喎。正式嘅 movie 唔係 TV 嗰只。 哦，正式 movie。 哦。 咁今次咧就會牽涉到一單新嘅奇怪案件啦，初啦。咁當然佢阿福山雅治飾演嘅湯川教授咧就會解謎。咁後來就一定係有科學嘅解釋嘅。咁但係呢集咧就出現另一位嘅即係學者啊，就由提真一飾演嘅一個數學家。咁就會同佢大鬥法㗎喎。 哦，即係 Number 鬥加利略啦。 可以咁講啦，係啦。咁但係詳情我哋當然唔知，咁大家可以之後睇下。同埋呢香港呢已經有消息話呢香港已經買咗呢套戲呢亦都會上映嘅。 咁我諗可能電視版都會有台買返嚟。 都幾好睇㗎 ,OK 㗎。 因為老實講而家太多 PTV 啦。 咁除此之外呢啊咁同埋宮崎駿啊原來嗰套新嘅卡通捱之上之 Poyo 呢、啊、已經上咗畫㗎喇喎，喺上個禮拜係啊。咁喺日本嘅481個院上映啊，哇好犀利啊全國係咪。咁呢原來佢係計呢個千與千尋啊，喺01年嗰陣嘅首日入場嘅人數呢佢已經達到 83%。 哦、 即係千與千尋係好犀利㗎。咁佢有千與千尋 83% 其實係好即係好成功。係啦。咁估計呢千與千尋當時呢係收到呢個嘅304億日元㗎喎。咁亦即係等同於22億港元啦。咁呢套戲呀大家亦都估計呢最少呢套戲亦都會賺到200億嘅日元，亦即係相等於14.6 嘅港元嘅。 哦，咁都。 哦，咁好犀利啊！咁同埋呢套戲咧，同以往大家睇過嘅宮崎駿卡通唔同嘅地方就係咧，原來佢係差唔多係全手繪嘅。 哦。 咁總共有17萬張嘅手繪嘅動畫。 上次都已經。 17萬張，係啊，唔係佢而家係我唔知道，因為呢套佢用咗好多年時間去做啦。嗱，韓國畫冇問題，最緊要 QC 嘅啫。咁呢集我唔知佢有幾多 percent 係即係日本完成啦，但係咧佢好睇重係用手繪呢樣嘢。咁我暫時見到好似連啲背景都好似畫添， 背景都畫。 即係佢就係玩到成個畫面都係畫㗎。你以前啲背景就係好似油畫咁啊，好真實咁嘅。咁呢套戲就好似唔係咁嘅，同埋啲人樣啊更加怪樣，即係冇咁真人嘅。咁大家睇返，但係呢我就未睇過啊，但係即係人哋就話呢套戲呢係一套突破嚟嘅。 哦。 係啊，因為其實宮崎駿就唔主張呢太用電腦嘅。 哦， 咁當然啦，即係你話佢仲可以製作到幾多套呢啲咁嘅卡通走，但佢都話自己老㗎。咁 亦都老實講，成本嗰樣嘢都係相當 其實呢套戲 係 即係叫做做一個樣俾大家睇囉，即係 可以 做。其實卡通原來可以咁嘅。係啦，咁其實呢宮崎駿係創造咗好多嘢㗎。係啊，即係佢雖然即係你同手冢比較，咁即係其實佢可以叫做現代嘅手冢治蟲啦。係啦。 咁你又唔同呢，因為手冢真係將呢個熱潮帶起嘅第一人，咁你江湖地位都仲係 咁冇得講，佢係第一個。咁但係宮崎駿實在佢嘅貢獻都好大啦，佢都創造咗好多嘢出嚟。咁係啦。咁除此之外呢，下個禮拜我哋會睇到呢套嘅《盜墓迷城3》嘅上畫喎。 係、 哦。當然裏面最大家期待李連杰做呢個嘅佢叫做漢王呢，我睇啲中文譯，但我唔知佢會唔會咁啦。咁呢最期待嘅就係呢，裏面有竟然有三頭龍出現喎。 哦，係冇關係。 係咪哥斯拉嗰隻啊？ 類似啦， 類似， 不過冇身嘅，佢都係 龍。哦，即係都係一條蛇咁，但係有三條，即係好似八旗大蛇咁啦，日本嘅，但係就三個頭啦。係咪啊？李連杰變㗎？ 啊，係。 喂，其實李連杰係咪人嚟嘅啫？即係套戲入面係咪人嚟嘅咧？即係都唔係， 即 係原本係啦，可能 始皇 嗰個角色啦，攞啲魔法咁嘅人咁啦，類似。但係佢而家咪已經其實係妖怪嚟㗎啦。 一開場就係媽咪啦。 你話佢變㗎嘛？條龍佢變㗎嘛？係 跟住半兵馬俑咁嘅物體啦，即係咁跟住變人樣咁。咁最後決戰嗰陣變條龍啦。 哦、，OK。咁哇咁好功夫咁有冇得打 㗎？點知呀，咁打嗰啲都唔係人嚟 㗎。咁係。 都係骷髏頭嚟㗎。 反正嗰啲都唔係正常係 囉。骷髏骨嚟㗎。 即係主角嗰啲就開下槍咁嘅啫，都係係咪？ 即係俾佢埋咗喺長城底嘅敵軍嘅重新出現，咁你點打？ 咁呢套戲大家即係可能都有好多人都話好期待㗎喎。 可能因為中國情義結啫。不過亦都的確係一套大片。 係。咁係加埋囉兩樣嘢。係咯，咁仲有 Isabella 啦，楊紫瓊啦，嗰黃秋生都有喎。 黃秋生做個將軍，想借助啊 Dragon Empire 嘅力量啦。 係係係。咁詳情都唔知啦，咁即係嗰啲故事架其實大家都睇咗好耐。 哦，係啊。 其實大家去戲院睇啦，下個星期嘅話， 下個星期好似仲有另外一套係嘛？ 乜嘢啊？ 叮當。 未叮當未做。叮當今次又係翻拍一啲舊嘅故事啦。 今次係魔界大冒險啦。 好。咁我哋差唔多啦，我哋講咁我哋話差唔多全部都講電影㗎，咁驚大家悶喎。咁我哋應承咗大家呢會提下正義聯盟呢樣嘢。咁韓永熟啲啦，咁你講下正義聯盟咩，即係咩叫正義聯盟呢？ 正義聯盟啊 ,Justice League of America, JLA 啦， 簡寫就係咁。其實 DC 漫畫裏面一隊英雄嘅組合啦。 咁有邊幾位英雄呢？ 好多 DC 嘅主線人物都曾經參加，因為佢經過咁多年。第一次正義聯盟就係幾時出現嘅，就係 1960年。 哇！ 喺一個叫 Brave and Bold 嘅勇敢與嚇。 OK， 有邊幾位英雄呢？最初 最初就係 超人， 冇超人。 最初冇超人，好邊個？ John Jones 啦，即係火星獵人啦。 哦，綠色， 或者大家 有啲似笛子魔童嗰個。 咁耐笛子魔童。 OK， 喂，繼續，仲有邊個？ 綠燈俠啦， 係。 當然而家啲叫超人。 全部都綠色嘅，你講緊嗰啲。仲有咧？ 閃電俠啦，唔係綠色啦。 即 係 紅色跑得好快嗰個。 Black and Mary 啦。 咩嚟㗎？ 一個女將啦，即係可以發出超音波㗎，同埋好好打嘅。 係，仲有咧？ 咁好似有潛水俠囉，咁係呢幾個嚟 㗎。佢反而蝙蝠俠啊，超人冇啊？ 嗰一路佢哋會參與嘅故事，但係頭一次出場就未有。 哦，頭一次。喂，我細個嗰陣咧睇 打嘅一隻巨型嘅海星叫 Starto 啊。 係。嗰啲叫 Super Friends 啊，其實係有冇關係嘅呢？ 佢係夏菲巴巴拉公司啦 ，Bason 同DC 買人物咁做，因為佢之前呢套係第二套，之前佢就拍過一個叫Superman Sun Hour 嘅卡通嘅，咁 有冇其他超人㗎？ 佢嘅其他有出其他嘅超人，例如鷹俠啊， 係 綠燈俠啊。潛水俠、潛水雙俠啦，即係有個助手嘅 Aqualad 嘅。 哦，係咩？嚇，真係唔知喎。 閃電雙俠啦， 又雙。 啊，閃電俠同佢嘅佢老婆個兒生叫咩啊？ 我唔知啊， 唔知點形 容。老婆個兒生 啊，即係佢係 母親喎，大佬你 生啊嚇，咁 唔係親戚嘅咯喎。 佢一 好 女差。得到相同嘅意外，所以 我記得嗰時我睇嘅 Super Friends 咧，就有超人啦、蝙蝠俠啦、神奇女俠、潛水俠咁。 潛水俠啦， 咁當然有羅賓跟住啊， 最初代啊，仲有溫蒂馬榮啦。 咩嚟㗎？ 兩個成日跟出跟入嘅細路啦。 即係咩嚟㗎？ 兩個人搞笑嘅 人嚟嘅，哦，唔係 一隻狗啊，叫 West 啦。 哦，咦？呢個可能就係演變到後來有啲所謂雙子少俠嗰樣。 雙子少俠係。冇咗溫蒂馬榮之後，第二、第三 就開始搞笑啦。有啲似因為嗰時好興嘅，你就算睇嗰個咩 Speed Rider， 即係嗰套 係 咪都有個細路同馬騮㗎嘛。 啊，係係。 嗰時好興加插啲細路仔落去， 同埋有啲寵物啊馬。 其實佢哋就 馬騮同 個細路仔咧， 之蠢嘅狗啊， 就可以俾啲觀眾咧投入落去。但其實我哋作為細路仔咧，就好鬼憎嗰個細路仔嘅角色嘅。 其實呢個都係，因為你。記得你當年創造超人呢個人物嘅時候有一大量模仿佢嘅，咁其中最受歡迎嘅一個就係 Captain Marvel 啦。 哦， 因為佢個角色本身係一個十零歲嘅細路咯， 佢係由一個細路仔變身而變成一個好 透過魔法 咁大隻 嘅大人。咁嗰個其實就比超人最更加受歡迎，所以一俾 DC 告到唔出得 神奇隊長嘛， 所以俾 DC 告到唔出得。後尾仲賣卷俾佢 Shazam， 就係 Shazam 啦，即係就黑頭髮。紅色衫，跟住閃電嘅個 logo 都幾型㗎，哇！好似佢個身形仲比超人加科㗎係嘛？ 畫出嚟嘅科同埋， 喂佢嘅能力都有得同超人打下喎。 嗱，佢係第一個識飛嘅，超人當時唔識飛嘅。 哦，反而超人當時係唔識飛嘅， 跳 嘅 啫。 哦，即係根據嗰時嘅設定。 係嗰陣時設定超人。 呢個就真係識飛。咦，咁咪後來超人學翻佢？係 啊， 而且佢仲話人抄佢。 咁其實。打贏 打個官司， 打嘅官司亦都打贏咗超人， 係 超人打贏咗。 喂，咁呢個係咪 Marvel 嘅嘢嚟㗎？ 哦，唔係，係一間叫Faraday 嘅公司。 唔係 Marvel 佢叫咩？做 後尾賣斷咗俾可能 Marvel 都唔係叫 Marvel 叫 Times。 咦，咁 Marvel 唔係因為根據佢呢個名而改嘅咧？ 答唔到你啊，呢個 有咁可能都唔定啊。 但係 Captain Marvel 呢個名咧 ，Marvel 就註冊咗嘅。所以佢雖然第一個叫 Captain Marvel 嘅人物，佢 唔好扯遠先，呢個唔關正義聯盟事嘅 Captain Marvel。 佢都係曾經係正義聯盟嘅成員嚇。 Captain Marvel 喎， 係因為佢後屘係賣斷咗俾 DC 嘅。 哦， 嗱，正義 而家咧，而家咧 嚇， 而家佢係咪 DC 㗎？ 而家都係，當然 係。而家 Captain Marvel 反而係 DC 嘅人物嚟。 係係。 哦，啊，唔怪得啦，咁嗰陣所以 Kingdom Come 又出現過㗎，點解？ 哦，係係。 哦。OK， 唔 好公司一路 講翻正義聯盟先，係啦，係。 正義聯盟咁其實已經唔係第一隊㗎啦。喺正義聯盟之前 ，DC 喺四幾年有另外一隊， 另外一隊將所有英雄聚埋嘅人物嘅嘅隊伍啦，叫 Justice Society of America， 即都係超人 正義公會啦。 O、okay, K， 都係超人、蝙蝠俠啊， 超人啊、蝙蝠俠啊、鷹俠啊，仲有其他角色，例如一個魔法師叫 Doctor Fate 啊。 唔識啊呢、這個唔緊要，唔緊要。 藍色衫戴住個好核突嘅金嘅黃色，即係其實係金色嘅面具。 一般嘅未必。 咁、啊、另外就係 DC 裏面最強嘅嗰啲英雄人物就叫 Spectra 啦。 係、 啊、就係、是、上帝喺人類嘅之間嘅代言人。 哦，嬲住塊布， 嬲住個綠色嘅鬼嚟嘅。 鬼咁樣嘅 ，OK， 係啦。咁喂，我記得嗰時咧、嗯，我哋最記得就係眾義堂啊。 係眾義堂就係 Superfans 嗰度創出嚟嘅。係 啦， 其實本身咧，正義聯盟喺漫畫書度咧係冇正義堂呢個會所嘅。咁最初正義聯盟咧 係會所嚟啊！你講到做 gym 咁，大佬 咁都係會所嘅，都係俾班 超人去無畏畏咁啊， 去無無畏畏咁等人 call 嚟嘅。 你講到人哋喺嗰度 stand by 啊，都無無畏畏 咁都係 stand guard 啊，大佬嗰啲叫做 咁。最初正義聯盟嘅漫畫書裏面咧，佢嘅總部咧就係一個山洞。 嚇、啊，唔係啩？窮到咁？喂，蝙蝠俠捐翻少少已經唔使啊？唔係喎，蝙蝠俠自己都係山洞嚟 嘅，即係當然佢個山洞係好高高科技。 哦，即係個 書洞， 哦，即係秘密基地咁啦，玩係啦係啦。 跟住咧，故事發展到七十年代到啦，咁佢就隨住人類上太空啦，佢就都科幻啲啦，將個基地搬咗上去太空，就喺個人造衛星度。 咦？咁咪勇者王咪抄佢咯，嗰嘢係嘛？ 咁我唔知啦，因為咁當然佢俾勇者王 喺衛星軌道上面嘅太空基地， 太空基地啦。 咁跟住咧？ 咁跟住咧就重組啦，咁就住翻普通大廈啫。 咩意思？即係大廈？ 即係一個大廈，一啲因為佢成為聯合國嘅屬下機構。就 咁到底有冇眾義堂咧？最後 到近期先有呢兩年，呢幾年先有啊。咁跟住就係喺世界各地設立唔同嘅領事館啦。咁就係啲普通嘅屋啦。 係 啊，咁之後都用過幾個基地啦，例如月球基地啊。咁而家 月球都有基地， 而家先用翻正義堂。不過正義堂其實是一個地球的中心，咁佢依然喺太空有個衛星嘅。 喂，中義堂英文係咩啊 ？Hall of Justice。 哦，因為我哋講下講下變咗海天堂咁樣，人哋以為 係 唔係嘅，係唔係？ 最初成咁後咁最初成立嗰幾個會員之中，跟住又陸續加入超人啊、神奇女俠啊、快閃，即係差唔多 DC 當期想谷或者賣得嘅人物都加入去呢度嘅 正義聯盟， 正義聯盟嗰度啊。咁當然有其他。 咁其實正義聯盟咧係另外一線嘅書嚟嘅，係咪？即係佢成嗰本書叫 JLA，Justice of America。 咁其實佢打咩嘅？係咪另外有個邪惡嘅聯盟？ 冇嘅， 冇嘅。 佢 卡通就係咁噶嘛。 佢都有個邪惡嘅聯盟，就係佢有好多個嘅。最初嘅 Injustice Scan 啦。 就是以光頭佬地 最初就冇嘅，後尾有啦，跟住就 Injustice Society 啊 ，Injustice League 啊，咁好多，跟住而家最新版本就咁叫 Society。 OK， 即係同佢哋對抗嘅。 對抗咁就係、是嗯、即係當然。 有啲咩人㗎裏面？ 好多㗎，例如光頭佬啦， 即係其實就每一個英雄佢哋各自一個揾一兩個敵人咁擺翻落去咁啦。 綠燈俠咁就有個 黃燈俠。 Sinestro 佢Sinestro 本身都係綠燈俠部隊嘅其中一個人嚟嘅。 哦， 或者講正義會社、正義公會嗰度咧，雖然都係有 好人嗰邊嚟嘅， 綠燈俠咪最初第一隊都係有綠燈俠、閃電俠、鷹俠，但係嗰度嘅綠燈俠、閃電俠同鷹俠都同而家正義聯盟嘅係唔同嘅。 哦，即哦，我明啦，即係佢哋上一代嘅 上一代，當然而家 唔係同一個人嚟。 正義公會仍然存在，但係全部嘅角色都係講緊。 即係而家第二啲人接棒做。 唔係都有第一代綠燈俠都仍然喺度九啊幾歲咯。 哦， 但係講佢哋係因為二次世界大戰嘅一件事，佢哋去咗一個魔法嘅境界，咁就係保持咗佢哋係唔老嘅。 咁點解 Batman 就唔老嘅咧？ 哦 ，Batman 因為講佢之後歷史重，即係地球被毀滅過重生。咁就所有英雄都重生嘅，超人、蝙蝠俠、 咁都變咗另外一代㗎。咁佢哋冇老，咁所以先咁樣解釋交代，因為最初呢正義工會同埋正義聯盟 supposedly 呢就喺兩個唔同嘅均衡地球嗰度嘅。 吓、啊、 後尾幾個均衡地球合一呢，咁 即係平衡世界。 平衡世界嗰度 嘅。喔、哦啊、真係唔係一路追嘅都有啲亂。 係啊，咁所以有啲亂嘅其實最初。咁你而家咁大家都喺同一個地球。 咁如果而家嘅朋友新嘅朋友真係好想了解返即係呢啲嘅歷史，有咩渠道或者點樣佢可以睇返啲 乜嘢？其實有正義聯盟或者 DC 有好多 fan 級嘅網站，咁你可以睇返嗰啲網站。 如果佢唔想睇網站，想睇作品，有啲咩可以介紹俾大家？有冇卡通？有冇啲即係 或者其實 係好 需要你之前發生咗咩事？你大家最記得正義聯盟就係 而家 啱啱正義聯盟嘅卡通啦。 介紹下俾大家。 總共拍過四季啊，正義聯盟嘅卡通就 係、 就頭嗰兩季就咁叫 Justice League 咯，跟住嗰兩季叫 Justice Unlimited 啦。咁其實呢啲你 Netflix 頭一季已經出咗 DVD， 你 Netflix 可以買到，同埋無線、如果你有租有線電視嘅 Cartoon Network 都仲有播緊嘅。 但係無線電視就冇播。 無線 未播。 有播一播曬嘅無線。 我播曬啊！ 佢間中都仲有重播，可能禮拜六咁，不過我唔 係 好清。 咁其實即係最好就睇翻呢套卡通啦，因為畫得佢好靚嘅，氣氛咧做得非常好嘅。啲故事咧好認真嘅。 新版嘅蝙蝠俠卡通 The Batman 咧都有正義聯盟出場嘅。 係。 咁我其中有幾集都有正義聯盟嘅人、 okay? 個別人或者成隊人去客串嘅。 即係嚟幫手咁啦。 因為對一啲、 okay? Batman 打唔到嘅嚟外星人。 咁如果真係想睇返漫畫版啦，係咪 有 JLA 嘅嗰部書啦、啊、 但將來佢係連續嘅定係都係分段故事嘅呢？ 因為外國漫畫通常呢都係短篇故事 嘅。喔、哦、咦咁 OK 喎。咁可能三四期一個故事咁。 佢變咗唔使一定要睇返 之 前嗰啲。 之前發生過咩其實都 冇乜大關係。 唔會影響太大。 咁、哦、大家可以去揾下啦。咁同埋我記得呢之前呢呢、這個正義聯盟係拍過兩套電視版嘅戲，即係 TV Movie， 係搞笑㗎喎。 嗰、那個唔係嗰個叫Legend of Superhero， 超級英雄傳說。咁、 okay. 係講一個叫 retirement 退休人 咩嚟噶？ 一個作出嚟嘅人物 ，O K 唔存在嘅。 嗰、那個其實都 Adam West 係啊， 同埋 Richard 啲咩做都係做翻 蝙蝠俠 蝙蝠俠翻下啦。咁當然有其他嘅人物啦，好似閃電俠啊、鷹俠啊、 超人都有冇得？冇超人係神奇女俠有冇啊？ 冇、另外一個英雄叫 Huntress 就有。 亨翠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好、大隻咁樣噶嘛， 大隻個女人啊， 好大力噶嘛， 蝙蝠俠女啊， 好搞笑喎、啊，嗰套嘢 搞笑。 我好記得啊閃電俠走得好快，跟住踩過人公園，人哋啱啱慶祝生日，踩爛咗個蛋糕啊。 而個別嘅，例如閃電俠亦拍過一個電視劇啦、 嗰度有學阿 Batman 咁戰曬啲肌肉嗰套啊嘛。嗰套好似一般般喎、 啊。咁其實都有拍過另外一套係正義聯盟嘅 TV movie 嘅。 係？ 就不過啲造型就真係嚇死你。 有冇播過先？ 好似出唔到街。當然我睇過嗰套嘢。 係？點解講下俾大家聽下？ 冇㗎，講一個人可會控制天氣嘅人咁樣令到個都市勒索個都市咁佢哋班人咁。走去又走人哋搞嘅舞會度咁去查人 咩一集過㗎啫？ 係一集過。 哦，一集過啫。 咁就跟住。 咪搞笑嘅咩？呢套 係？唔搞笑，不過做出嚟變咗搞笑。 哦，即係啲衫。 因為啲衫又好核突啊。 少少 Halloween 咁 啊， 係嘛？ 咁嗰套就有 John Jones。 你係咪即係頭先去睇啲 YouTube 光殘版 嗰套啊？就係 你 YouTube 可以睇到嘅片段。 Okay, okay, 有 Fire and Ice 啦。 咩嚟㗎？ 正義聯盟其中兩個人物啦，一個女仔可以變成綠色嘅火啦。一個可以雙手射出冰雪的 女仔。另外一個男仔，哦女仔嚟嘅， 女仔 啦， 兩個 女仔。哦，真 係 唔識呢 個。咁綠燈俠啦，嗰套應該係九幾年嘅九唔知九九九七定九八年拍。 我覺得都唔係而家嘅事嚟㗎啦。 Fire and Ice 啦，有 John Jones 啦，同埋 Atom 啦，一個會縮細嘅人啦。 哦，原子俠 係原子俠咁。應該呢套就除非你喺 YouTube 可以，但到可以睇到片段啦，成套就比較困難啦，啲人要揾到。 OK， 哇，咁其實正義聯盟都仲有嘢可以 講嘅係咪咧？ 我可唔可以講下其他啲英雄啊嗰啲啊？ 係啦，其實真係講唔曬一次。咁其實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可以下次再又講多少少關於正義聯盟嘅嘢啦。咁好，咁臨完場之前咧，同大家再講多少兩個email address 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我哋同大家講拜拜啦，OK， 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